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每周六下午的4点为您准时奉上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天一，哎， 对，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我都特别想大家。对，然后这个是不是咱们节目第一期在这个新的直播间？ 没错没错，是。 所以各位想看看新的直播间什么样吗？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要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呢，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的互动。 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和我们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实时互动，感觉有什么问题留言啊，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都发过来。哎， 是的，那我们看到您的留言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对， 嗯，是的。那么哎呀，这真是第一次和天一在这个大直播间里面，然后一起跟大家主持节目。 对，还赶上了北京这么热的天儿，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啊。 嗯， 那么好，还是老规矩，先是我们的什么 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对，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直播间，每周六的下午的4点与您不见不散。 是的，那么我们还是老样子，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是两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好看的人啊都是在追求完美的底妆，但是妆前这一步你做好了吗？我曾经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就是这个做这个妆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化妆之前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没错，一定要先做这个准备工作。你看就比如这个 乳啊、水呀、精华呀，然后还有咱们刚刚前面说的，就是以前说过的那个、所谓的素颜霜，或者是那些打底的一些东西， 一些化妆品。 对，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首先不会让你伤害到你的皮肤，因为我们不管是粉底液呀、还是什么这些东西， 只要是化妆品， 它都会 对皮肤 有一定 的 伤害， 对吧？ 而且它会这个都有化学成分嘛，对皮肤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损坏。不管是你多么大牌呀、多么贵的这个化妆品，其实都一样的啦， 这跟贵贱无关。 没错，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妆前乳呢是必须的步骤吗？那这个答案呢当然是一定的啦。就是其实所有这个护肤啊化妆的步骤呢都是因人而异的，你可以选择用或者是不用。而这个妆前乳的作用呢就是为后续化妆打好的基础。那如果你想这个粉底液呀遮瑕能够有更好的贴近你的这个肌肤呢，或者是能够长时间 keep 在你的脸上，就需要做好这个妆前乳啦。 对， 那么这个妆前乳和隔离防晒有什么区别呢？那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妆前乳呢质地是大部分是无色的，而且或者是乳白色的那种乳液状，其实顾名思义了就是更好的帮助你上妆嘛，也妆前乳嘛，妆前乳， 对，就是它没有颜色，不会改变什么，但是会给你皮肤做好上妆的准备， 没错， 对吧？ 那其实这个有的那个妆前乳呢它也是有颜色的，那能起到修饰皮肤底色的这样调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太好的话，这妆前乳不必不可少。 是的，必不可少。那么一般呢都带有这个 SPF 值，然后呢但是不能代替防晒霜，虽然它也有一定的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效果，但是不能替代防晒霜。 专门的产品做专门的事儿，对吧？ 对，我们前期的也就是做过这个防晒的一期嘛，也是专门说过，就是所谓的隔离呀，你的妆前乳是不可以替代你的防晒霜的。而且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嘛，是重中之重啊，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如果女生到了一定年龄的话，经常就是不做防晒的话，脸上会起那种小斑，就是雀斑的。 对，其实这个不仅针对女生啊，我们男生如果在夏天的时候也要多多少少注意一点防晒和护肤，否则的话等你岁数一大你就变成一个老爷爷了。 老爷爷了。是的，所以这个防晒是经过高标准这样的验证的一个产品，专业抵御这个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与妆容没有直接的联系啊。那么如何挑选咱们的这个妆前乳呢？首先啊，我觉得像干性皮肤的这样子的呢，就是要挑些保湿的。 保湿的， 对，对，没错。那就是首先要在这个在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涂抹的状态下呢，你要试一下。那比如说观察这个上妆前的这个状态，皮肤的这个状态，如果上妆之后发现这个卡粉，如果卡粉的话，那就 什么叫卡粉？就是粉上不上去吗？ 卡粉不是上不去，你肯定抹脸上肯定是可以上去的，只不过就是会出现那种条纹啊，就是脸上 就是 那种感觉， 涂完之后感觉不是很均匀， 就不贴肌肤，你明白吗？ 不贴肌肤， 对，不是很贴近你的肌肤，这个妆前乳你选择的就可能不是太好，包括隔离也一样。对。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推荐几款妆前乳啊，推荐几款妆前乳。这个图片呢就已经放在了咱们的这个， 对，有大家有手边有手机的话可以上网来看一看， 没错，就是上我们的一直播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啊， 活力九八二， 没错， 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 是的， 看看我们的妆前乳的第一个品牌是什么啊。 这个牌子， 大家 这个牌子 是可以看到的， 是可以看到的。这个牌子呢其实主要是针对的我们干性肌肤的女性。 对，大家听一下，如果您的皮肤是干性的话，那可能这一款产品比较适合您。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保湿度呢它是4颗星，然后是舒适度呢是4颗星，性价比呢是4颗星。 就是各方面都很均衡的一款产品。 没错，这个妆前乳，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还好，也不是很贵的那种。 大概是什么价格？ $38这样子的。 $38折合下来的话，乘以六， 乘以六， 对，咱估计乘以六， 数学课， 对，36180，那就是200多块钱。 对对对，两百多块钱就 还 好，还 可以。 对，那下一款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妆前乳，是这一款。 对，这一款。 这一款 妆前乳隔离，它的这个性价比呢跟刚才是一样的，也是这个和美金是32块钱， 跟上一款价格差不多。 然后它的保湿度呢是4颗星哦，然后它的舒适度呢就没有刚才那么好，还有它的那个性价比，舒适度呢是3颗星，就是没有刚才的那么舒适。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也是我用过的这个陶瓷的这个隔离，非常好用。 对，叫什么名字呢？这一款？ 这一款呀，这一款大家可以到时候搜啊，这一款是，哎，这个英文实在是太长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要下载一下我们的易直播，然后看一下这个。 对，回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中聊到的相关产品。 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牌子叫 PAUL。然后是 GOE 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它整个的保湿效果呀，因为我自己是用过的嘛，而且它保湿效果也非常好，而且还是修饰肤色的。 哎，我们现在的平台上有一个朋友问了个问题啊，他说如果被晒了之后怎么办？哎，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聊防晒的时候曾经聊到过这个，一旦你已经觉得自己被在外面比较热的阳光啊，像最近北京比较热，全国的温度都比较高， 对， 一旦你觉得感觉到被晒伤了怎么办？ 我觉得 考一考我们的衣帽。 如果一旦被晒伤了的话，你首先要用那个芦荟，就是消炎嘛，因为我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如果发生这个晒伤，你看就是皮会晒掉嘛，然后用芦荟敷一下，用你的这个芦荟敷一下，就是起到一个消炎止痛这样的一个作用。 哎，那我们提前请出我们嘉宾，听听我们的专业的老师怎么告诉大家防晒之后怎么处理，好不好？ 好的。 哎，有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形象设计师小峰老师，欢迎小峰老师。 非常欢迎。 哎， Hello， 好， 第二次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是吧？ 对， 嗯， 然后那个如果我们在被晒伤之后怎么办呢？ 刚刚一梦说的其实很对，就是芦荟它是有消炎作用的，如果皮肤晒伤了之后呢，首先就第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凉水立刻去冲洗你的皮肤，一定要等皮肤的温度降到一个比较自然的温度之后再开始进行护理。 好的，我们的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时候啊，你要选择用凉水把自己的这个皮肤稍微温度降一降，这样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这个保养的工作。 是的。 好，我们聊回这个话题，继续介绍我们今天的产品。 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几款这个妆前乳还有这个隔离。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也是非常好说的啦，就是你的脂肪粒和黑头可以用粉刺针挑吗？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一定不可以啊。 一定不可以呀。 对，你想想，如果我们拿那个大家都会看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叫什么粉刺针，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粉刺针你也不知道干不干净，尤其在咱们自己家放了啊，就是今天我挑完了我就放在那不管，明天我再挑，你再不消个毒，上面全是细菌，你这还嫌自己的脸不够包包多吗？是吧？你是渴望包包更多一点吗？ 其实这个粉刺针呢是可以挑的，但前提你去医院挑是没有毛病的， 就是找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 对，千万不要自己去动手，去美容院也不行，不专业的操作步骤呢会感染，有这种感染还有留疤的风险。对，所以一定不要用粉刺针自己在家呀，或者去一些不专业的地方，一定要去医院。 对， 那种三甲 医 院。对，让医生帮你处理呢是更稳妥的。 对，这是没问题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没错，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自己不擅长不要轻易做。 是的。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呢就完事儿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题，女神化妆间。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才能画出特别好看的眉毛。 没错，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对，我这半夜跟他全涂。 好的，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什么呀， 跟我们的眉毛相关的， 跟我们的眉毛是有相关的，而且是很多女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怎样才能画出很好看的眉毛。我真的是很头疼。哎， 为什么？ 就是我现在不头疼了，因为我现在学会了。 你现在不头疼、 就是、 曾经头疼过。 因为我当时就是画刚上大一的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我那个眉毛啊， 嗯， 是整个画的是一个月亮，你懂吗？是一个弯的，像蜡笔小新，对，而且是很 这样的眉毛是吗？一个弯弯的， 对对对，一个弯弯的，然后、嗯、不是说柳叶眉吗？然后 你那是柳叶吗？你是把这个弯月直接扣到眉毛上了是吧？ 扣在眉毛上的，就是我确实是我觉得不怎么好看啊，确实是不好看。然后而且当时一照相啊，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眉毛真的是太关键了。我们都说这个眼睛 眉目传情， 对，我们都说这个眼睛呢是心灵的窗口，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眉毛呢还是起了一个保护我们的心灵窗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对， 所以今天呢要教大家怎样去画眉毛。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所以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 对， 然后都可以观看就可以观看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这样一个叫您怎样画眉毛，这更直观。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光听的话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好， 这个时候就要眼见为实，所以一定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来教你如何画出一款适合你的好看的眉毛。 没错、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的小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教大家如何画眉毛。那小峰老师，就是这个眉毛到底对于我们这个脸呢、啊、脸型各方面有多么的重要，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眉毛在整个五官当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嗯、如果一张脸上没有眉毛、嗯、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之前网上有很多明星的照片流露出来、 嗯、 就是把一个很美的明星的脸、 嗯、 把他的眉毛挡住，就是看起来就会很丑， 是吗？ 对 啊， 差别很大的。而且不同的脸型啊、嗯、就是眉毛的颜色啊，如果你是头发的颜色和眉毛的颜色差别太大的话、嗯、也会很奇怪。 嗯， 眉毛和整个五官也是有比例关系的，比如说跟鼻子和眼睛它们的比例关系也是比较明显的 啊。 等一下会讲到、 嗯、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梦画的一个月亮在脸上那么的不好看对不对？ 确实是不好看。 嗯， 我们得根据我们的脸型啊，包括我们的发色呀、啊、等等的，就是哎，反正这个眉毛真的很麻烦。 对，那我们就从这个、嗯、首先如何选择我们这个眉笔和眉粉的颜色开始跟大家讲起啊，对不对？ 可以可以。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颜色不同性质的这个眉笔和眉粉， 是的， 对吧？随便乱买一款呢未必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 真的是未必适合， 对吧？你的脸色不太一样，你染的头发或者头发天生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还有你的眼球的颜色， 对、嗯、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首先我们得先学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 对，要适合自己的这个眉笔或者是眉粉、 嗯、 那首先呢就是选色以这个发色为基准，头发是什么色系，选眉笔去选择什么色系。 对， 那这个我们亚洲人这个发色呢一般就是分为两种哦，例如我们这个自然的发色，黑发呢会选择这种灰色的，就是哎，这是啊，黑发会选择灰黑色这样的一个眉笔， 嗯嗯， 然后是棕发呢会选择深棕色。那如果自身这个眉色太深呢，眉笔和眉粉盖不住，可以用那个染眉膏啊遮盖原有的眉色。 哎，这里我也问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啊， 嗯嗯， 就是这个眉笔跟眉粉的选择，这两者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眉笔和眉粉啊是要根据你自己眉毛生长的条件， 嗯， 如果你的眉毛 比较浓密， 嗯， 然后眉形比较好的话，其实用眉笔画几根填充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眉毛本来就，有的人眉毛长得很 比较稀， 对，比较稀， 对吧，比较淡， 颜色比较浅，看起来像没有眉毛一样，嗯，这个时候 像没有眉毛，这人好可怜，没有眉毛一样， 对，看起来就比较少嘛。然后这个时候最好是用眉粉，然后填充一下，先画一个形，然后再用眉笔画会比较自然一些。 嗯，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眉粉的上色其实是要比眉笔略好一点。 对，因为它会显得很自然。我平时化妆的时候都会用眉粉。 用眉粉是吗？ 对， 眉粉比较快。 对，嗯，而且你看那个眉粉它会有什么深色啊，然后后面是稍微后面是深色，然后前面是稍微浅一点的，比如画眉头啊是要什么色，然后画眉尾是用什么色，然后哎再拿刷的这样刷一下会显得非常自然。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尤其是在我们电视上，有很多模特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画了特别夸张的那个眉毛的颜色，然后生活中有些朋友呢，也就是看着一些这个模特的挺好看，自己也尝试画一画，结果发现就是你知道吗，只能用吓人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很多人就染了头发，那他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大家头发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吗？在选择眉笔或眉粉的颜色的时候。 对， 是的，染了的头发选色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图片，然后让我们小凤老师再，比如你看这样，哎，这样子的一个， 这是一个红发女郎，然后又画了一个红色的眉毛和大红色的嘴唇， 是的，是的， 整个脸很红红火火啊。 这个头发真是太鲜艳了， 对，特别鲜艳。 现在就是染发吧，染什么颜色的都有，红的呀，绿的呀，蓝的呀，什么颜色都有。 对， 但是你有头发配口红其实很好配。他画一个染一个大红色的头发配一个红色的口红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再画一条红色的眉毛就会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对， 就像一个妖怪， 像一个妖怪一样。 是是是，像一个妖怪一样。哎， 大家这个光听我们这么说可能感觉还不太直观，今天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给大家，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演示不同发色如果你涂错了眉毛效果怎么样。 对， 对吧？ 对。 好，那我现在先到演示区给大家做个演示啊，由我们的小凤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对， 好的，好的。 让天一先去这个演示区，哎，给我们看一下。哎，这个，哎呀，天一瞬间有转移大法是吗？ 过来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这样可以。 对，能听见我的声音啊。 好， 哎， 可以的。嗯，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播区这一部分呢，有天一， 有看到我了吗？我跟大家打招呼，hello。 然后这个画报上呢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有眉毛吗？ 对，现在她有一点点淡淡的眉毛，能听见我说话什么 一 吗？ 离近一点，请把 声音可以吗？ 你再把话筒稍微抬高一点点，这样。 哎，好的，这样听我说话怎么样？ 你对准了那个话筒，这样。 好， 哎，好的，好的， 这位大家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OK， 没有问题。 好，那么现在这个题板上呢，是一个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女性角色，黑色的头发，现在她的眉毛的颜色比较淡。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就我们最传统的形象给大家做一个不同的眉色，让大家看一看这效果如何。 可以。那你现在要演示吗？ 好，小凤老师，那我第一个用什么颜色来演示比较好？ 你现在是想要演示正确的颜色呢，还是错 误 的？错误的。 对。 那现在这个头发是比较自然的黑发啊，我们中国人、亚洲人都会染这种颜色头发。如果你颜色比较深，发色比较深，你用一个非常浅的颜色画眉毛，比如用个黄色，就像染发的那种黄。 好的，好的。 这个颜色就会很奇怪。 哎， 是吗？来，天一 可以到我身边来指导我来画。 好的， 来指导我一下。哎， 可以。然后这个画眉啊，我们看到这个画板上呢，这个女生她是正常的这种发色，就是我们亚洲人的发色。然后现在天一呢，在给这个女生画黄色的眉毛。黄色的眉毛。 小凤老师，跟你说一下。 好的，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大家应该一看就。 小凤老师可以离那个话筒近一些。 这个如果大家是现在在看我们一直播视频直播的话，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黄色的眉毛画在染的黑色的头发的女孩子脸上，即便她长得美若天仙，也会看起来很奇怪。 是很奇怪啊，确实就像你说的妖精一样。 所以你如果发色比较深，记得千万不要用浅颜色的眉粉或者眉笔或者染眉膏去画你的眉毛。 我们 现在换一个颜色。 再换一个颜色是吗？ 你可以用黑色加灰色。 黑色加灰色。 对。 我看能不能盖住这个颜色。 好的， 嗯，先是可以试一下，先是黑色， 灰色 啊，先是灰色啊，先是灰色。 为什么这么调呢？两个颜色， 灰色。 如果一般这个颜色调和的话，是用眉粉来调，眉粉盒里边会有两到三个颜色， 嗯， 可以两个颜色同时一起取， 嗯嗯。 哎呀，我觉得我这眉毛画的相当难看呀。 因为现在那个天一是在这个表演区，然后给大家演示这个眉毛的颜色到底应该是怎么去挑选。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因为顾及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这个画板上呢，画板上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亚洲女性，然后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我们一开始呢给她画了这个黄色的眉毛，发现呢像妖精一样非常的丑。那现在呢，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颜色呢是灰色和黑色啊，画这个眉毛啊，调和起来画这个眉毛。那小凤老师现在可以说一下， 点评一下现在这个黑黑的眉毛， 嗯，对，点评一下这个黑灰眉毛是什么怎么样。嗯， 这个黑色呢虽然是我们两个中和一下，但是蜡笔毕竟不像眉粉那么自然。 是的， 嗯，相比来说比黄色的要好得太多 太多了。嗯， 因为我们选了一个接近于发色的颜色来画眉毛。 是的， 嗯， 但是我想说一下，小鹏老师，我觉得如果单用这种黑色呀， 嗯， 或者是就是这种黑色比较重一点的，我觉得会显得这个人很凶。 是，不能颜色不能太重，你不能盖过你的发色， 是吧？ 发色要浅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例子就是反过来了， 嗯，就是例子，对，就是颜色现在已经是比头发，这个眉毛的颜色已经比头发的颜色要深了。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对，我们来找个正确的， 嗯，找一个正确的方法。 如果是平时，如果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嗯， 给自己画眉毛画的比较深，也是可能的。嗯， 非常可能，我大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又弯又黑。 一梦，这就是大一时候的你，是不是？ 对，我大一时候的我，真是，真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嗯， 大一时候的你就是这个样子。 大一时候的我，对，嗯，对，没错。 对，如果画成这个样子呢，其实有一种像睫毛膏的那个刷头一样的小刷子， 嗯， 在眉毛上刷几下，就会变得非常自然。 对，得刷一下，嗯。要不然显得太重了，如果眉毛一重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凶。 这和我们用这个浅一点颜色， 我们现在用这个浅一点的颜色来画这个眉毛，大家可以看天意，就按他那个眉形画，你不要瞎涂啊，肯定不太好哈，男生手比较笨。 要不要我试一下？ 试一下 啊，让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嗯，你看人家，你看你 你把你手里的那个， 这个是什么颜色，老师？ 这个是咖色。 咖色，嗯，好的，咖色。现在是在， 这个，笔确实是 有点重，是吗？ 颜色很重，那个 下手稍微轻一点点，嗯。哎，真，哎呀，好看，哎。你看人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比较接近吧，不能像眉笔和眉粉在真人脸上 对，同时没错。OK， 可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哎呀，真是， 差别特别大， 对，差别特别的大。对，像这种黑色的头发的话，我们也是可以那个选择那个，对，卡色。 比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的会比较好 啊， 加一点色， 是这样子。 因为眉毛它是看我刚才画的，它其实它的虚实也是不太一样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嗯，好的，可以。嗯， 继续试那个错误的。 我们还要继续试是吗？好， 这还需要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换成大家经常染的黄色？ 对，可以可以，黄色吧，直接换成黄色。 黄色出来了， 这个黄色实在太黄了。 我们为了节目效果 ，OK， 一个相对夸张的颜色。 OK， 好的。 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了黑的，像刚才那个颜色， 嗯， 怎么样？ 就是选择刚才的那个颜色的话，会怎么样？ 其实现在我们图示上这个颜色就是比较错误的一个案例， 嗯， 它的颜色偏黑，嗯， 颜色比较偏黑， 对， 嗯， 有带一点点棕色，但是比较黑，像这种颜色就会太浓烈，这个颜色在脸上， 嗯， 跟你的发色相比的话，黑色太抢眼，太浓烈了，嗯，对比性特别强， 对比性特别强是吧？ 对， 嗯，确实是。 而且其实如果你要染成黄色头发的话，皮肤最好要白一点 啊，皮肤最好要是白一点， 或者你化妆化的 是，嗯，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上半节的内容， 总结一下上半节的内容， 老师您是 色。 对，如果你是自然的发色呢，那一定要就是选择这种棕色呀，或者是稍微比你的发色浅一点点，像这种浅灰色也 OK 的。但是如果像这种黄色的话，需要选择什么？小凤老师，黄色的 贴近发色， 贴近发色 深， 嗯，但是要比发色要深。对， 尤其是染的头发，不可以画的眉毛像头发一模一样的颜色。 尤其是染的头发，不可以和这个发色，哎，什么？不可以和眉毛是一模一样的颜色，那就很就像那个红色是吗？这就是我们总结的上半段。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那么我是主播一梦，现在那个天一呢，现在站在这个表演区的区位。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尤其是这化妆嘛，还是要下载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这样可以更方便的教大家怎样去化妆，然后包括护肤一类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上半段呢已经说了这个有关于发色，如果这个发色要如何挑选正确的颜色的眉笔，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来，刚才来，我们老师天一，你说话现在是听不到的，只有老师可以说。 好的，刚刚我们在讲黄色头发的错误案例。错误的就是像这半边脸，我挡住的，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如果眉毛颜色太重的话，跟你的头发的颜色太浅的颜色相冲突会太强烈，所以我刚才画了一条眉毛。我们黄头发如果染的颜色比较浅，你的眉色要比你的发色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 没错， 可以配合染眉膏，就是用眉笔也好，用眉粉也好，最后配合一下染眉膏的颜色，染成跟你头发相近的颜色，像现在这样，类似 啊，这样看着也很好看。 而且这样会显得你的皮肤比较白。 是的，哎，确实是，哇，很好看哎，老师一上手一切都拿下，天一一上手一切全废了。来，那接下来我们换的这个发色呢，是这属于红色吗？对，红色，属于是红色。然后我们看一下老师应该怎么去调一个正确的颜色，然后这样既符合他的这个肌肤，又符合他的这个发色。来，老师要选择颜色是什么？ 红色啊，其实很多人会选择红色，只不过有的红色呢偏黑一点，有的红色偏亮一点。这个也要根据你自己最终眼的这个红色是到底偏黑还是偏亮去选择。而且亚洲人其实染红色的很多。我们先画一个， 老师，我们要选择的这个眉笔的颜色是红色是吗？ 黑色。我们先选一个，就是大家平时一般我们眉毛长的是黑色。有的人不太注意，就直接不管了。平常你可能你就是顶着一个大黑眉，染着一个红头发就出门了。 是啊，这太丑了。 这个颜色 我感觉有点深是吗？ 强烈对吧？ 对，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正常正确的应该是选择一个偏黑的颜色，但是是比较浅一点的，接近你的发色。 嗯，这样啊，来我们做一个对比啊，确实显得很突兀啊，非常的突兀。嗯，就是一个大黑眉，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色的发色，真的很突兀。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黑色眉毛，你可以直接买一个染眉膏就好了。 嗯，好。 红色呢，一般都会选择偏棕一点的红色。 哦，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颜色的眉笔。嗯， 然后画眉， 我们看老师正确的一个示范，选的颜色，哎，看一下啊， 看一下。其实我画眉毛的时候， 哎，确实是。整个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底下都会加一点深色，等一下会讲到我们眉毛其实都是有虚实关系的， 是吧？ 下面的颜色一定会要深一点，才会显得眉毛更立体。 好的， 类似这种红棕色。 红棕色，好的啊。我们老师现在已经把这个模特已经画完了，然后左右两边呢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看天一给大家挡住正确的一部分，正确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哎呀，真的是惨不忍睹，真的是好丑。对，确实是这错误的示范呢，是红色配一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眉毛啊，是一个错误的示范。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的示范，是这个红色的呢配一个比较是棕色发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眉笔的颜色，然后老师呢在这个眉底呢又稍微加了一点黑色，嗯，显得这个眼睛啊更有神了，感觉就整个的感觉。嗯，这是一个红色的头发，后面还有吗？还有一个什么颜色？ 刚才说的几个是， 还有一个绿色， 经常常见的颜色，红色、黄色、黑色。 嗯， 绿色其实现在虽然染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 嗯， 绿色的、蓝色的都有。现在它本身配一对红色的眉毛， 嗯， 本来红色和绿色它们这个对比就是非常强烈的，它们 是 对比色， 是的。 而且也没有人会长一对红眉毛，我们自然的颜色还是偏黑一点的， 是的。 能选棕灰色， 棕灰色啊，就是。这是正确的一个颜色是吗？ 对，直接 就是绿色的头发。如果有绿色的听众或者是绿色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头发你可以听我们小峰老师的，然后选择棕灰色是吧？ 对， 嗯，好的，老师正在给我们做示范。嗯， 是的， 看一下 颜色偏冷一点，一般染绿色头发都会染得偏冷一点。 天，我突然觉得还是不要乱染头发了，要不然眉笔得选好几管呢，太浪费钱了。嗯， 染过的头发一定要配染眉膏用，只是用笔和粉画上去，挡不住你本身眉毛的生长那个颜色。 是的，你好好看，哎。哎，这个整哎，我发现这眉毛啊，化妆的时候真的是，你把眼睛啊、嘴巴呀、这个底啊、修容啊都已经就是弄完之后，你要不画眉毛呢，真的是很丑。画上眉毛真是点睛之笔啊！哎呀，真的是好漂亮。 好，我们看一下对比。 嗯，看一下对比。这边呢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是用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眉色啊眉笔的颜色，然后配绿色的头发，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再看正确的，我们的老师呢，小峰老师呢是用这个棕灰色，对，灰黑色，然后染这个眉的颜色，然后在最后呢也是都是老师都会在底下加深一下，是吗？每次都会加深一下， 黑色放在底下加深一点。 任何眉毛都是吗？ 所有的眉毛下面加深，眉底线加深，但是不一定要用黑色，用你用的颜色里面最深的一个颜色在底下加深。 哦，是这样的。好的，辛苦老师了，也辛苦天一了。来，我们可以回到位置上面。嗯，好的。那听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也是有点累了，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呢放一首歌曲，来自那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希望大家喜欢。嗯，也是。 我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是酒酿成了回甜，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夜灯扶摇声上空，离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原来不该相逢。 你救了我，这个恩必须得报， 不如你以身相许。 那样也好。 桃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把花香隔四海再不隔，看似生契阔，有传说此句写在你眼底，你只有我 是情不过， 只在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每周六下午四点为您准时奉上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的节目。那么我们呢是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然后呢，当然了，你还可以通过九八二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好的，那么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还是很忙的哈。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化妆师，我们的小峰老师，哎，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呢，今天呢，小峰老师呢也是教我们怎么样去画眉。首先呢，前半段已经教了大家如何根据我们的发色、肤色呀，去选择正确的美丽选眉笔的颜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如何画眉。那么首先呢，天一呢今天还是我们的试验品，天一呢还是我们的试验品。然后呢，刚才呢在放歌的期间呢，老师呢已经给天一画了一个眉毛。 一半眉毛，这个眉毛呢是对于针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的这个标准眉。那么首先呢，这个眉毛的比例呢，我们可以看一张图，这个眉头、眉峰、眉尾、眼头还有眼梢，它又根据这个不同的眉毛的比例来去画的，根据你这个脸型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个眉形呢都适用一个口诀，那就是大家请记住啊，就是前虚后实，然后呢上虚下实，然后眉头粗，眉尾细，眉这个眉尾高，眉尾高，然后高于眉头，然后眉峰呢是最高的。再说一遍啊，就是前虚后实，上虚下实，眉头粗，眉尾细，然后是眉尾高于眉头，眉峰最高。嗯，这就是我们化妆的这个小秘诀。那么老师呢，现在已经给我们在天一的脸上做了一个试验啊，就是画女生的这个眉形，老师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板，刚刚一梦讲的就是对应着我们， 可能这个镜头有一点点反光，但是大家可以先这样看着啊。 那我们就拿天一脸上的这个女士标准眉来看吧。 好的。嗯， 对，你让大家可以看着画板。 对， 不需要 是吧？那就是天一在正对着镜头。对， 拿我的眉毛说，这可能大家 对这样看不清。 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前虚后实。就是眉头是前，眉尾是后 啊。 前面的颜色要淡一些，这边要淡一些。后面的颜色要重一点。上虚下实，眉毛上半部的颜色要虚一点。底下的颜色就是眉底线，这个颜色要实一点，前虚后实，上虚下实，这是最基本的，这样眉毛才看起来是立体的。 嗯， 不会像一个虫子一样。 不会，对，就是我大一时候画一个毛毛虫是吗？在脸上啊。好， 你把眼镜再摘下来。 嗯， 我们再说多说两句 啊， 就是为什么叫眉尾高于眉头。这样看，你的眉尾这个位置一定是高于你眉头最低的位置。 嗯， 否则的话，什么人会长得眉尾下搭？只有老人， 对， 眉毛才会下搭。 是， 嗯，所以如果你的眉毛天生就是下搭的话，一定要把眉尾修掉，让眉尾上扬，这样看起来一个是脸型也会上扬，会显得脸瘦 啊。 第二个也是人看起来会比较有气质， 有精神是吗？ 是。 好的，那明白了，相信小峰老师说的也是比较仔细的了。那么接下来呢？天一还要天一回来了，来，好久不见啊，天一。 对，这个在外面当了一回这个现场的模特啊，大家现在看我说有点怪，一边是一个女士的标准眉， 你把你的眼镜摘下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再看一下。 对，一边是女性的标准眉，就是我左右右半边脸， 是的， 左半边脸呢就是没有画眉毛的状态， 是的， 是不是很奇怪？我都不好意思看镜头了。 没事，待会儿下节目了，让老师把那边给你补上。 好的，好的。 哎，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教了大家如何去画眉毛，怎样去画一个好看的眉毛。首先呢，就是你一定要选择好这个 跟头发的 你的颜，对，你的 颜色相配的， 对，包括 眉笔的颜色， 对，等等。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要画标准眉，我们的口诀，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口诀呀，就是前虚后实，上虚下实，眉头粗，眉尾细，然后眉尾高于眉头，眉峰是最高的。相信，然后你一定要在画完眉毛之后用刷子这样轻轻的刷一下，这样显得眉呢是比较自然，不会显得很重。 对， 如果很重的话，就会显得这个人很凶。 对，不要画成一团毛毛虫。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 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化妆间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秘密什么？ 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接下来我们这个要进入的主题呢，就是什么？秘密花语。 对， 那么今天要说的这个秘密花语呢，题目呢是什么？就是 姑娘， 你刚刚要说女生， 女生 姑娘，你要踮起脚尖谈恋爱。 哎，首先一梦，什么叫做踮起脚尖谈恋爱呢？ 首先什么叫做踮起脚尖谈恋爱？那么所谓的踮起脚尖呢，就是要找一个比你自己好的人。然后就是这个好啊，不是指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他能不能让你有所成长。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在某些方面是能该带给你进步的这样一个人来谈恋爱。 没错，我 对 吧？ 所以今天我选的这个选题也是要跟天一起稍微聊一小下，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们的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吧。 OK， 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姑娘，我觉得把前面这变成小伙，其实这句话也成立。我认为这个踮起脚尖不是在恋爱中你态度的这个踮起脚尖，而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我觉得对象上面一定是有一个闪光点吸引着我，这是促使我跟他谈恋爱的。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一段好的恋爱在我心里一定是两个人能够相互促进，相互成长，越来越好，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感情。 是的，没错。那我的观点呢，其实和天一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女生我觉得现在不是说男生会比女生要成熟晚一点， 对，有这个就是同龄的男女的话，女生相对都会成熟一点，尽管我个人不太认可啊，不过是大众的说法。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选择婚姻的话，我觉得两个人起码都是需要成熟的。 对 对，是他一成熟了他就会有责任感，他就明白什么叫责任。因为我们中国结婚嘛，就是两个家庭一起结婚， 对， 你得就是 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定要成熟了之后再去选择婚姻。包括姑娘也一样，我觉得女孩子结婚的话尽量找一个比自己要成熟一点的男生，就是家里的琐碎的事情呢，你可以去你可以打理，然后但是真的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男生冲在前面。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独立的女性，在我看来，在一段健康的感情生活当中，她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角色。 没错， 但这个角色不是固定的。就是刚才一梦说到说女生一定要打理杂事啊，我觉得这要因人而异，也要看家庭。 是， 如果你们家庭角色是男生喜欢做后援团的话，那么女生可能就要承担一些决断的事情。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没有100%的谁要做什么， 没错， 只要适合你们就行。 是的。 哎，我要问问我们的小峰老师啊。 对， 小峰老师，您觉得如果是您的婚姻当中，您更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伴侣是您比较理想型的？ 我觉得婚姻还是应该两个人共同去承担一些事情。 就是不是要男方承担所有责任，女方也要承担一些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对， 一定是要两方同时承担。 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的优点是特别吸引你的呢？就是你会为他踮起脚尖， 身上有闪光点的， 身上有闪光点， 性格、决断力、幽默感。 我觉得还比较喜欢一个有幽默感的吧。 我觉得女生大部分都会比较选幽默感的男生，要不然很闷，真的好无聊啊。 对，各位男同胞们听见了吗？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记住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否则找不着对象。 对，找不着女神。 对， 没错。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的同时呢，各自呢也都要担起一份责任。 对，你在恋爱当中一定要学会自己成长，更重要的是带给对方那个积极成长的能量，这样两个人才能共同进步，也才能共同铸就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教你怎样才能画出一个好看的眉毛。相信我们的小峰老师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了，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回去吸收，就是慢慢的学一下，因为这个眉毛确实是，哎呀， 它是一个功夫活。 对，很重要很重要。同时呢，因为你要是眉毛不好看的话啊，就显得你这个人要么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很重，要么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很轻，就没有眉毛嘛。对吧？ 对，这里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什么是标准眉。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标准眉的前提是你得长一张标准脸，但是大家的脸型不太一样，像我比较胖， 一梦呢就是比较瓜子脸，就是女生都很羡慕的这种脸型。那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如果说我们这种两种脸型的人，是不是要选择同一种眉毛的画法呢？这个答案留在明天揭晓。 是，明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的脸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眉毛呀。 对，明天我们的小凤老师也将继续做客，来继续教大家如何画出适合你自己这种眉毛 的 形状。 是的，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录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整个一个状态。 对，因为要给大家演示不同的画法。 没错，因为第一次来，我和天一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主持我们的女神的节目。然后哎，忙来忙去还是。 但是我发现新的直播间能给大家更好的展示。 对，更好的展示啊。 明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天下午16点钟，也是4点钟的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节目。 是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拜拜。 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想在 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